老太婆接过手绢，又把它别到自己的衣襟上，笑着说， 我的确想要两位帮个忙。 白毅看了老太婆一眼， 我不会带她来第二次了。 说完，揽在安宗腰间的手臂略微收紧了几分。 不，不需要再来了，至少现在不是时候。我只是希望你们帮我去为一个老朋友扫墓。 安宗听得一头雾水， 一个鬼老太婆要我们为她去扫墓，怪事年年有，今年还真是特别多。 答应帮你办这事儿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以后永远不会来打扰我们，并且…… 白毅停顿片刻，轻笑着扭头看了安宗一眼，眼神中闪烁着往日那种精明算计的神色，继续说， 并且你得把你的碗给我们。 要碗做什么？ 安宗莫名了。老太婆陷入沉思，好像很舍不得。她皱着眉头思量许久，满脸的皱纹就像是个风干的橘子，最后才像是下定决心一样，恶狠狠地看着白毅，哆嗦着那皱纹满布的腮帮子说， 白少爷依旧那么精啊。好吧，碗给你们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去那里，否则我还会再来找你们的。 白毅点了点头，老太婆像是把孙子卖给他们一样，把他手里的一个青花瓷碗交给他们。碗很普通，就是一般的瓷碗，底下有个红色的寿字。白毅挪开扶着安宗的手臂，伸手接过那个碗，然后老不客气的随手就搁在他搂着的骨灰盒子上。老太婆则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张纸条告诉他们， 上面是地址，你们只要按照这个地儿找就能找到。 白毅又接下纸条，在安宗眼前晃了晃，他发现这纸条上描绘的是一个地图，上面写着几行字，大概能看明白是在一个湖上有一个小岛，岛上有山有水还有小亭子，反正感觉很像观光景点，一点也不像扫墓的地方。安宗看不太明白，却也知道不能在这里久留，于是努了努嘴，示意白毅把纸条收起来。白毅点点头，把纸条揣进兜里，低头看了看自己还剩下一小节的蜡烛，对着介寿婆笑道， 婆婆，你看着时间也不早了。 介寿婆看了他们一眼，也没说什么，就拉着木车转身往回走了。这次他没有大方的给他们糕点，安宗有些失望，估计是白毅态度有问题，惹得老太婆不高兴了。他摇头叹了口气说， 可惜了，如果他肯再给我们点糕点也是好事儿。 我要那些小恩小惠做什么？那碗可是个宝贝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 听到宝贝，安宗的眼睛顿时亮了，来了精神，开始刨根问底。 哎，这是什么碗呢？介寿婆那么宝贝，有什么用啊？ 当然是寿碗，好东西。 安宗瞥了他一眼，心里想， 那好处也没我的份儿，这次算是傻乎乎的被骗了。原来那个老太婆是有意要我们来这鬼市，根本就是故意留那手绢要我们带来的，还假装好心的给我们糕点。现在想来，就算那天我什么都不干，他也会随便找个借口塞糕点给我，然后再丢块手帕过来。呸，真是个抠门的小气鬼。 白毅估计出他心里的想法，略带些无奈的开口说， 别再计较了，反正这碗是我们两个人的，我用你也能用啊。 安宗一听又来劲儿了，凑过去就问， 哎，这碗到底怎么用啊？ 白毅看他一眼，然后非常认真地说了句， 吃饭用的。 安宗好险没有一口血喷出去，正想要继续追问下去，白毅却轻轻巧巧地来了句， 回去再说， 然后示意他看看蜡烛。安宗一看那蜡烛差不多只剩三四厘米了，当下心里一惊，面如死灰地看着白毅， 完蛋了，刚才来的时候花了那么多时间，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？ 手上的东西分量一直没有轻下来过，现在心一冷，他似乎又沉了几分。安宗哆哆嗦嗦地抱着盒子，就像是抱着救命稻草，六神无主地念叨： 啊，我不要留在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。 你现在本来就不是人。 白毅恶劣地笑了笑，大概是看安宗实在哆嗦得厉害，这才眯眼笑着说了句： 放心。 显然他的心情比来的时候要好得多。然后也不知他从哪里掏出那个雄鸡头，向牌坊处用力丢了过去。安宗呆呆地看着那个鸡头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接着在就要碰到牌坊的时候，像是被什么挡住了一样，掉在远处的迷雾之中。白毅拍拍他的肩膀，示意往回走。安宗看着他笑得镇定自若，就点了点头，想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于是也定了心跟着他往前。当两人踏出牌坊的时候，感觉又是一阵眩晕，只一瞬间盒子变得不再沉重了，自己又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。安宗摸摸心脏，居然还在跳，又摸摸自己的脸，额头上满是汗水，感觉好似死了一次又活过来一样。他眯了眯眼睛，发现依然是那个肮脏的小巷子，他们身后根本就没有什么牌坊，而是一面青石灰的墙，墙脚下滚动着他们之前扔出去的鸡头。蜡烛即将烧到尽头，火焰显得非常微弱。安宗激动地握着白毅的手，兴奋地说： 老白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还活着。 白毅见他大有蹦跶着庆祝一番的味道，眼明手快从安宗盒子上取过那个碗，然后伸手擦了擦汗，责怪道： 小心点，这个碗好东西到你手上就是保不住，败家子儿。 这个时候蜡烛刚好熄灭了，泛出一缕青烟来，而东方已经泛白，旭日渐渐升起。夜晚过去了，他们走出了鬼市。白毅拍了拍他的手，笑了笑： 好了，现在把盒子放下吧。 安宗立马蹲下松手，盒子砸在地上，发出不大不小砰的一声。说实在的，他抱的手都僵得无法伸直了，哪里还有力气轻拿轻放啊。白毅看了他一眼，突然压低声音阴恻恻地来了一句： 砸坏了你就完蛋了。 安宗大惊之下忙去检查那盒子裂了没有，那边厢白毅却轻笑出声。安宗知道自己又被耍了， 你妈的， 抬头没好气地丢过去一个白眼，发现白毅正放下自己手里的盒子，明显他也不比自己好到哪里去，那一双手哆嗦得很厉害。把碗塞进背包里后，白毅便抽出照片收起来，然后找了个角落点燃两个盒子，再顺手捡起鸡头一起扔进了火堆。火焰烧得噼啪作响，燃烧的时候一股难闻的焦味扑面而来。安宗皱了皱鼻子。等火焰燃烧的差不多的时候，白毅跨过火堆，在对面冲他招了招手，示意要他跟着一起做。于是安宗也跨了过去，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暖和起来，一扫前面那种阴冷死气。如果说前面是半死不活的，那么现在完全恢复了精气神。 好了，现在是真的安全了。 安宗点点头，和白毅一起离开了这条小巷子。巷子外面早起的人们已经开始为早晨忙活起来，马路上响起车子发动的声音和喇叭的声音，这是属于人间的喧闹，因为大家有属于自己的心情和心跳。 千木入归寻荒冢，四龙入水结阴魄，八方聚气魂不散，北尊龙源镇显黄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，演播若离、八千里路、蝎子来了，后期制作山匪。